38亿年前，地球上水的出现揭开了地球生命的序幕。4000年前，中国古代先贤以矿物质入药，奠定了人类医药的起源。185年前，蛋白质的发现揭开了生命活动的深层奥秘。129年前，碳水化合物被科学家们认定为人体能量的主要来源。116年前，维生素的发现破译了众多疾病的密码。43年前，膳食纤维的问世为众多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提供了新的良机。5年前，现代营养医学的崛起成功发现二型糖尿病的根源，让众多被糖尿病折磨的病患得到改善。关注糖尿病，关注健康，欢迎走进本期健康心路栏目。 管理健康，管理生活，恢复糖尿病人正常健康的生活方式。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又能和您准时相约在今天的健康心路的栏目。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依然是张老师。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请记好我们的栏目电话。好的，那接下来就有请张老师为大家讲解糖尿病防治的相关的健康知识。张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在前一段时间呢，在我手下实习的一个研究生呢跟我分享了一段视频，这段视频呢是一段央视颁奖晚会上的视频，看过之后呢给我的触动很大。那么这个视频的内容是呢，一个做乡村教师的儿子，他和患有多年老年痴呆症的母亲相依为命。他为了照顾母亲呢，这个做儿子的除了工作以外都没有时间去谈恋爱。那么年龄已经不小的他呢，每天从家到学校来回都要走30多里的山路，他每天呢都要把他的母亲绑在身后的电瓶车上。那么教学和照顾母亲是10年如1日，从家到学校来回30公里。那么这个做儿子的呢，把孝道撒给了沿途的风景，留给了沿途的山村。那这个人呢，就是在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的2012年年度的人物评选颁奖晚会上一位来自浙江的山村教师陈斌强，他又被人们称为孝子教师。那么这位普通的语文教师家住在浙江的磐安县的冷水镇，他的妈妈呢叫陈月光，当年呢是64岁，却在6年前呢就患上了老年痴呆症。在陈斌强8岁那年呢，他的父亲因车祸去世了。那么父亲走后呢，是他的妈妈一个人抚养着3个儿女。也许是生活的磨难，让这位妈妈过早的患上了老年痴呆。为此呢，陈斌强一直感到非常愧疚。有一天呢，妈妈擅自出门找不到回家的路上，最后被送到了派出所，促使陈斌强下了一个决心，也就是要时时刻刻的看护着他的妈妈。从那天开始，他就带着他的妈妈上班下班，就这样呢，为了照顾老年痴呆的母亲，陈斌强呢用一个袋子把母亲和自己的背靠背的绑在了一起，然后呢骑着电瓶车去学校上班。在风雨中呢，他一坚持就坚持了10年，可以说书写了一名 乡村教师的人生范围。那么陈丁强妈妈的病呢，当时已经很严重了，他已经不认识自己的孩子了，已经不能够叫出自己儿子的名字了。有人说，说得了老年痴呆，你对他再好，他也不会知道。那么但陈丁强却说，他也许不认识我是谁了，他叫不出我的名字了，但是他一定知道这个人是对他最好的，是对他最亲的。那么他在我的身边是最有安全感的，只要有这样那就够了。那么当时呢，在央视感动中国的直播现场，陈丁强呢带去了那根联系着自己和妈妈的布袋。那么在和静一丹的对话当中，他说道，他说我要把它珍藏起来，以后等我成了家有了孩子的时候，我要让他们看一看。那么当时静一丹就问道，说在你照顾母亲的这些年月里，你流过很多汗，那么一个人的时候有没有流过泪呢？陈丁强说，有，当我看到母亲好像很孤独很无助的样子的时候，我的心里就在流泪。那么静一丹又问说，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在站到讲台上面对学生的时候，那么会对学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陈丁强说，很多我的学生在周记本上在作文里都写过这么一段话，说老师，我非常的佩服您，以后等我长大了，等我的爸爸妈妈也老了，我也会像您一样的好好的照顾他们，多多的陪伴他们。确实我们做子女的应该如此，他们陪伴我们长大，那我们伴他们到老。每当看到这些话的时候呢，我就感到非常的欣慰了。那么当问到陈丁强如何来照顾母亲的时候呢，陈丁强说，说我把妈妈呢当成孩子来爱护来照顾。确实如此。那么得了老年痴呆的人呢，有很多在常人看来很难理解的非常怪异的行为，比如说他会无缘无故的把自己身上的衣服撕烂了，他会把家里的东西飞在马桶里面等等等等，甚至他会和他的孙子孙女来抢一块糖吃。那么周围的人呢，也许能够忍受一次几次，可时间长了难以忍受的就会发火了。每当这个时候呢，他们就会感到非常害怕很委屈。那么如果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来看待啊，您就不会嫌弃他们了。那么这个视频呢，如果有机会的话呢，我希望呢大家都能够找来看一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人。我们想想我们是如何对待自己的孩子的，当我们的孩子在刚刚牙牙学语的时候，那么他可能问一件东西，妈妈这是什么啊，你会告诉他这是香蕉，他会再次问这个是什么，妈妈，你会再次的告诉他这是香蕉，你是非常耐心的。但是当我们自己的妈妈当他们年老了，当他们出现了老年痴呆以后，那么他也会跟您孩子当初一样的问您啊这是什么，你可能问一次你愿意解释，问两次你勉强解释，问三次你早已经不耐烦了。那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今天是如何爱自己的孩子，那当年我们的父母呢 就是如何的来爱我们。那么老年痴呆它的全名叫什么呢？叫阿尔茨海默病。这个病挺用嘴啊，很多人一听这个病无法跟老年痴呆联系起来。其实我们经常会在电视里、报纸上、网络上，甚至在现在微信非常时髦的朋友圈里，都会看到有许许多多寻找走失老人的寻人启事。他们中有很多都是有儿有女的母亲或者是父亲。那么作为儿女，我们是否还记得第一次母亲教我们咿呀学语？那作为儿女，我们是否还记得母亲小的时候，在我们小的时候，母亲喂给我们的每一勺饭菜？那么作为儿女，我们是否还记得是母亲为我们穿上了新衣？那么作为儿女，我们是否记得我们现在的孩子跟我们当初一样？我们现在在自己的儿女身上付出了多少？那在当初我们的父母呢，在我们的身上同样是付出了那么多。所以说呢，你看呢，有许多老父亲老母亲，他们忘记了如何吃饭，忘记了如何说话，甚至忘记了自己回家的路。那么在这里呢，我再给大家讲一个，在中央电视台啊，在以往呢，经常有这么一个公益广告，就是一个患有老年痴呆的老父亲，在家人团聚的饭桌上，那是在酒店呢，最后呢，那个临走的时候呢，盘子里还有两个饺子。这个老父亲呢，已经认不得他的儿子了，但是他呢，却把这两个饺子用手抓起来了，盘子里这两个饺子揣在自己的口袋里，边揣边说：“我给我儿子吃，我儿子最喜欢吃饺子。”我相信呢，这个广告，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回忆起来这个广告，当时看到这个广告的时候呢，肯定是心酸的。他都已经老年痴呆了，他已经不认识自己的子女了，可是他依然想着他的孩子喜欢吃饺子。那么像现在呢，随着社会老龄化问题的这个加快呀，患有老年痴呆的病人呢是越来越多啊。这会儿我情绪有点激动啊，因为我想起来了我自己的父亲，他到今年为止呢已经整整的去世40年了。尽管走了40年，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我却越来越想念他，怀念他。现在呢确实是患有老年痴呆的人越来越多。老年痴呆呢，它是一种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那么呢，这个退行性疾病啊，是无法治愈的，每年在加重。那像我们比较了解的啊，就是这个人老年痴呆了，他的记性不好了，说不清楚话了，突然不认识家人了，或者出了门就找不到家了，或者呢他的性格大变，给我们的感觉呢仿佛是变了一个人。我再给大家举两个例子，像有的时候呢我们去银行去取钱，那你肯定要排队呀，是吧？那么呢会发现经常有一些老年朋友是排着排着就等不了了，等不了了怎么办呢？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那在银行的大厅里啊，他就吵吵嚷嚷了，接受不了了。这时候呢大堂经理就过来了啊，这位老年朋友就嚷嚷着说：“我在这等了这么半天了，怎么还不给我办呢？”啊，还有的时候在公交车上呢，有的年轻人没有给让座，或者让座晚了一步，这老年人呢直接就骂上了，那稍微顶两句嘴一巴掌就过来了，就跟教育自己儿子孙子似的。他当时没有觉得他很过分啊，他觉得理所应当。但是大家呢当遇到这样情况的时候呢，一定要 正确对待这个问题，它是一种病态啊，它是一种病态啊。一方面是肝火旺容易生气，那另一方面呢也是他的神经系统出现了问题啊，脑神经系统出现了问题，已经是老年痴呆的前期了啊，或者是前兆了。那么说到这里呢啊，到底哪些人群容易得老年痴呆呢啊，也就是阿尔兹海默症呢？首先就是遗传因素啊，因为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很多的研究都证明说老年痴呆它是一种多基因遗传疾病。你比如说自己的父亲或者是父母或者兄弟姊妹当中有老年痴呆的患者，那么呢哎，这个家族患老年痴呆的可能性就要比无家族史的老年痴呆者要高出四倍。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高血压、动脉硬化、糖尿病和肥胖。那么我们做过临床统计，说糖尿病患者在得老年痴呆的可能性会增加是非糖尿病患者的2倍到4倍。那刚才我也讲到说老年痴呆的人呢会经常的无缘无故的脾气暴躁、易动肝火。而我们在之前的讲课当中呢也讲到说糖尿病的根源在肝脏，那肝脏是人体代谢的一个中心，如果肝脏受损了，胰岛素的分泌就会受到影响，就会失去对血糖的调节功能，使血糖升高。很多糖尿病人多年来之所以一直饱受着糖尿病的折磨，就是没有找到引发糖尿病的根源所在。那么为什么咱们糖尿病患者从得病后一直用降糖药或者胰岛素注射，那么即使血糖在正常范围了，但还是出现了这样或者那样的并发症？那么就是因为以往的治疗没有找到糖尿病的致病根源。我在去美国进修期间呢，进一步的研究了糖尿病的病根在肝脏的理论，并发表了论文。那这篇论文一发表啊，在当时的美国就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因为美国糖尿病人也特别多，那么他们在中年以后呢身体往往会发胖，这跟他们的体质以及饮食的习惯都有很大的关系。大家都知道说美国都把肯德基和麦当劳开遍全世界，那么说明什么呢？说明他们平时的饮食呢就是类似于快餐，是吧？这些快餐呢没有营养却高热量高糖。那后来呢我回国后呢把我的论文成果呢应用于临床，那么已经帮助了越来越多的糖尿病人认清了糖尿病的根源就在肝，并且通过调肝呢也已经让越来越多的糖尿病患者呢真正的摆脱了糖尿病以及并发症呢对他们的困扰。而且刚才呢我们说到美国肥胖的事儿，美国人那么经过调查研究呢，与身材较瘦的同龄人相比，那么肥胖女性患上老年痴呆的可能性会是普通体重的人的3倍，那么肥胖男性患老年痴呆的风险呢会比普通的男性增加30%。那么再有呢就是引发老年痴呆的因素呢还有呢就是受教育程度低。那么大家都知道啊，受教育程度低说明他读书读的年头少啊，读书咱们是不是对智力的开发呀，是吧？那么咱们说呢读书读的少智力开发的少，那就往往是头脑比较简单四肢比较发达啊。那么呢往往呢你看有很多老年痴呆的患者呀 啊身体没有其他的疾病啊，就是头脑非常简单，你跟他讲什么也听不进去，身体倒是挺好。而脑力劳动者以及知识分子智力衰退的就慢，因为他总在用脑啊，所以说老年痴呆的发病率相对来讲就低一些。还有呢老年痴呆的发病率呢与头部受到创伤也有关系。您比如说啊，在65岁之前头部受过创伤的人得老年痴呆的几率会明显的增加， 你像一些拳击运动员呢，因头部反复受伤，那么中老年后患老年痴呆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再有就是悲观情绪，其实情绪对一个人是非常重要的。你看《红楼梦》里面的林黛玉，常年的忧郁，最后死于什么呢？大家认为的都是一个什么呢？都是这个肺结核，其实不是。那么如果一个人长期的有悲观情绪，不仅容易得恶性肿瘤的几率增高，而且呢患有焦虑症、抑郁症、患老年痴呆的概率呢也要大大的增加。还有呢就是患有脑部器质性病变的患者，您比如说高血压的患者、脑动脉硬化的患者、帕金森综合症的患者、脑肿瘤的患者、脑炎的患者啊，也容易得老年痴呆。那么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有我上面所说的这些问题存在的话呢，我觉得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一定要注意了。不知道大家是否已经感受到了，这个人呢过了50岁之后，机体就在迅速的走下坡路了。那么这个时候您的感觉首先是睡眠质量下降了啊，您比如说入睡难呢、多梦啊，时常会出现情绪的焦虑呀、心烦呢、记忆力不好啊，那天气变化就容易出现头疼脑热呀。如果仅仅是这些还算是好的，那么现在已经有太多的朋友一过50岁之后，就发现不仅仅是血脂高了、脂肪肝了，还有了高血压、糖尿病，还出现了心肌供血不足，这颈椎也不好了，也有的腰间盘突出了，有的骨质增生了。其实这一类疾病给我们也带来了很大的痛苦，但毕竟我们的智力还没有出现问题，我们还能够认识自己的亲人，还不会找不到自己的家。那么如果一旦得了老年痴呆后，生存质量就很低下了。老年痴呆对于我们的老朋友伤害最大的就是我们完全的失去了保护自己的能力，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好是坏，上马路不知道躲车，不知道饥饿，无法分别别人的好坏，不认识自己的家门，不认识自己的亲人。所以说呢，也希望呢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对老年痴呆有预防的意识，因为你一旦得上了老年痴呆，它就是不可逆的，不仅病人身心饱受煎熬，更会成为家庭的负担。所以我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疾病来临之前要做到防患于未然，好的生活习惯和乐观的态度，以及呢对一些脑血管疾病的一些防治，比如说高血压、高血脂的防治、脑动脉硬化的防治，那么以及帕金森综合症的一个防治，就能够预防和延缓老年痴呆的发生。那么首先呢咱们怎么预防呢，就是适当的运动啊，你动手很重要，你动手呢就会促进脑的活力。第二个呢就是心情开朗啊，一定要钻牛角尖儿。第三个呢就是要避免过度喝酒，一定要戒烟。第四个呢就是要治疗脑血管疾病，您比如说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肥胖，因为糖尿病也是血管病嘛。第五个呢就是充足的睡眠啊，充足的睡眠啊。那么有的老年朋友会说，我想睡呀，可是我睡不着啊，你张老师刚才不也说了吗，50岁睡眠就不好了，何况我都70岁80岁了，是吧啊。那么呢怎么办呢啊，咱们以后一会儿呢给大家带来个方剂啊。再有的话呢，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脑部，你可能高血压的患者一跌倒脑出血了，是吧，一跌倒不认识人了。还有的话呢就是要注意饮食，饮食清淡，少盐少油，多和人聊天啊。另外呢培养一些学习的兴趣，你像人老了以后呢，我们可以呢哎上一些老年大学什么的啊。那么下面呢我给大家带来一个治疗失眠的这么一个方剂啊，这个方剂呢是李时珍的一个方剂，已经流传了 几百年的时间了，有400多年了嘛，是吧？嗯，这方剂很简单，四味方剂就是远志10克，黄芪15克，炒酸枣仁15克，当归15克。啊，这个熬药的方法呢，大家在熬药之前呢，一定要把这药啊放在砂锅里先泡一下。你把这个药啊先泡软了，泡上半个小时，再加上水，没过药多一点儿，是吧？熬上半个小时以后，第二次加水就要少加一点了，熬上20分钟。两次的药啊合到一起啊，合到一起以后呢，完了呢咱们再分两次喝就可以了啊。大家如果记不住这个方剂的话呢，就可以拨打呢400的电话啊，跟这个指导老师问一下啊，跟指导老师问一下。那么呢，刚才呢咱们就说到的这个睡觉的问题，是吧？啊，很多的人失眠，那么很多的人说我这个觉都睡不好啊，我睡不好觉，我早上一起来就心烦意乱的，我睡不好觉我这个血压就高了，我睡不好觉我这心就慌啊，难受啊，闹心呐、啊。还有的患者说，糖尿病的患者，我睡不好觉这几天呢，我一测这血糖都不稳定了，都高了啊。所以说呢，咱们呢大家有这方面失眠的问题呢，就按照我刚才呢给大家的方子来试一试，还有一些方法呢咱们做一做，是吧？你一定要适当的运动，你天天躺着闭着眼睛，你晚上肯定是睡不着觉了，是不是？另外呢，咱们接着和大家聊一聊，当咱们得了老年痴呆以后怎么办呢，是吧？我们家里人有这样的人怎么办呢？因为老年痴呆的患者绝大多数他不认识家，他就走丢了，他很迷茫。所以说目前呢，针对老年痴呆这种疾病呢，在全国很多大城市，发达城市已经专门发起了黄手环的公益活动啊，就说呢，有老年痴呆的患者呢，我们家人呢给你的这个老年痴呆这个老人呢，手上啊，手腕上戴一个黄手环，黄色的布的是最好的啊。这个布上写着什么呢？写着老人的姓名啊，这个住址啊，亲人的联系方式啊等等。其他的人呢，一旦看到这个黄手环啊，他就报警了，或者给你送到家了。所以说在这里呢，我也呼吁啊，我们家里如果有老年痴呆的这个病人呢，大家在佩戴黄手环的同时呢，也尽量啊保证自己老年的安全。那么老人呢，得了老年痴呆的患者就跟2岁的孩子一样，他会想出去走，他会不听话，那我们经常呢带他出去走一走。那么也尽量呢，咱们在大马路上遇到这样的病人呢，一定要尽量的帮助他们。他们的脑袋当中啊，就像有一块橡皮擦一样，正在的逐渐的擦除脑海当中的记忆。但是呢，我们也做儿女的也应该让他们拥有一个快乐的而且有尊严的这个晚年。希望您只有在身体健康的情况下，您才能够走出家门，广交朋友，才能够呢让咱们的老年生活呢不孤独不寂寞。所以说呢，在这里张老师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老年朋友都能有个健康快乐幸福的晚年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把下面的时间呢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在大多数人眼里，糖尿病是终身疾病，但现代营养医学向我们阐述了不同的观点，那就是二型糖尿病与胰岛和胰岛素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其真正的根源在于我们的肝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导致肝脏调节血糖的能力大幅下降，所以调理肝脏才是解决二型糖尿病的根本。同时补充相对应的营养素，实现细胞的自我修复，才能从根本上调理糖尿病疾病发症。那大家目前常用的治疗糖尿病方法又存在哪些误区？糖尿病到底应该如何护理肝脏？本期健康心路栏目继续为您深度分析糖尿病的护肝之路。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心路的栏目，又到了我们糖友福音的环节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留给听众朋友，听听大家有什么话想要对张老师说。你好。 哎，你好 张老师、 啊、 您好。哎、 啊、 哎张老师、嗯、我是北京顺义的、 我叫刘国英，我今年我78岁。 哦，你好，刘女士啊，那叫您刘大姐啊，比我大十几岁啊。 张老师，您也帮我看看病啊。我是一体多病，骨质增生、肩周炎、膝关节疼痛。这一天到晚总是感觉这浑身发凉，那关节里啊，那就嗖嗖就是那个凉风。我现在我都不能走路了。 可 以疼，腿没劲。 走困难了哈。 对对，现在出门都得靠轮椅了。 哎呦， 这糖尿病也有着17年了。 糖尿病还17年了，现在血糖怎么样呢？ 血糖现在据说不是很高吧，餐前老是在7点多8点，餐后嘛都是11、12个点。但是现在的眼睛也不行了，是血压也高了。眼睛是这个白内障，现在看东西可模糊，就看不清楚。血压现在也高，有时候也感觉晕晕腾腾的，这个脑袋不舒服。我就是听了张老师您的节目之后，我感觉就是张老师您是糖尿病方面的专家，您讲的也可专业。所以我就今天打电话就是求您的，我说您得帮帮我，给我调理调理我这个血糖，还有我这个骨质增生这方面的问题。我说这您说这70、80岁的人了，我也不求别的，您让我这个腿不怎么疼，身上热乎点，让我这个腿多少能使点劲儿，我哪怕我瘸着拐着我蹭着我能走走活动活动就行。您无论如何，张老师，您得帮我。 可以，可以啊。那么您现在糖尿病17年了，现在血糖是多少呢？ 血糖都是在这个将近8个点，餐后都是在这个12左右。 其实您应该发现，您得糖尿病之前的身体，尽管也有一些慢性病，但是不像现在发展这么重，对吧？ 是。 而得了糖尿病以后，你会发现原来的病在加重，为什么呢？糖尿病加重了你其他病的病情，还有一些像你的血压高和白内障看东西模糊，都是糖尿病带来的并发症，是吧？ 对。 那怎么办呢？您这个调了17年的血糖是吧？降了17年的血糖，依然血糖不正常，至少说明一个问题，你的方向应该是错的。 对，是的，方向不对。 对，方向错了，离疾病的好转呢就背道而驰的，病会发展越来越重。如果你方向对了，你不会越来越重的，至少你越治越向好的方面来转化。但是事实，你现在越治越多，问题越多了。 越重。对吧？ 那怎么办呢？其实我在讲糖尿病的根儿在肝上，肝它无法代谢糖了，代谢糖的功能能力下降了，所以说血糖高了。那咱们怎么办呢？调血糖首先要调肝，让肝脏糖代谢恢复正常了以后，它就能把咱们食物当中的多吃的饭，在血当中多的糖能够收回到肝脏。你血糖正常了以后呢，你糖得到利用了，有能量了，你是不是就有劲了？对不对？为啥没有劲了？你肝出现问题了。糖尿病的患者往往最后都瘦啊，腿都没肌肉啊，因为你肝它还负责合成蛋白质，你蛋白质合成少了，你当然就没有劲了，是不是？ 那对，是的，是的。 再加上你还用降压药，你又降压药又降糖药，你说你总吃，你的胃能好吗？ 不好，天天起起操操的，里边可难受了。 对呀，说不出来啥。你可能做胃操还做不出来什么问题，但你就觉得胃胀，吃点东西不往下走，为什么脾胃伤了？本来老年人咱们脾胃的功能它就消化就慢了，你再伤脾胃，它不雪上加霜吗？是吧？ 是。 所以说呢，我建议您呢，首先打开脾胃的大门，打开脾胃的大门，再通过调灸来调肝，来解决血糖的问题。这个见效是很快的，我还是这句话，方向对了，它就很快。是吧？ 所以我就找您来了，张老师。我觉得你讲的是在理儿，您也专业。所以我说我必须找您调理我这个身体。 好啊。第二个呢，咱们说呀，骨质增生其实就是骨刺，是不是？增生了嘛，对吧？用这么一个药，你记一下，叫骨刺丸。 骨刺丸。 它就是软化骨刺的， 刺儿软化了就不疼了。 嗯、 第三个，刚才你说的你这个风湿疼，一见风就觉得凉疼， 凉。 哎， 对，是的。 哎，那你就用什么？用追风通络丸。 用这个追风通络丸。 对，你疼凉就是体内有湿啊，这都是关节有湿啊。 哦、 首先得散风祛湿啊。啊， 对， 然后通了就不痛了。这个用追风通络丸， 追风通络丸，嗯、 啊、 嗯， 对， 啊、 嗯，还有呢，你这个刚才说肩周好像不太好，是吧？啊， 对，肩膀疼、 啊，哎，肩膀疼啊，就很简单，你买一斤细盐，放锅里炒热，炒热以后再把那大葱的葱须子，哎，切成这个三甜，再弄点生姜， 切葱须， 哎， 嗯、 葱须。这个蒜、葱须子、生姜一起用布包好了，趁这个炒热的盐热的时候呢，敷到那儿，连用一个星期呀、啊，你这个肩周就不这么难受了。 哦，行，我把这个法子用上。嗯， 好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呢，这个张老师不能跟您多说了，没有记住拨打400电话，好不好？啊， 好好，张老师啥不明白了，我打电话我再问你们。 好啊，我的方用一段时间，十天半个月再打个电话啊。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也祝福您早日重获健康。同时呢，提醒收音机前还在糖尿病这个顽疾面前迷茫的朋友，如果您想早日的摆脱高糖的困扰，重归健康生活，请记好我们的栏目电话 400-707-8816 400-707-8816。 你好。 哎，你好。 哎，张老师你好。 哎，你好啊。嗯， 哎，张老师麻烦您帮我也看看、嗯、 啊，您说啊。 我呢今年60了、 嗯、 啊 嗯 这有什么情况呢？就是心衰啊 嗯 所有心室都比较都是肥大啊 嗯嗯 这不是毛、嗯、到现在这个毛病啊得了都有将近5年的时间了。 哎，5年的时间了啊。 对 啊， 就是什么现在就是什么情况啊，一直就是 嗯 尿尿的时候吧也会闭、 嗯、 啊 嗯 这个胸闷气短也是经常的。 嗯，那心衰的人他有浮肿啊，你这个现在有没有浮肿啊？ 你看、 嗯、 你不问呢我也得跟你说说啊。 嗯， 我 嗯 可以说全身的都肿啊。 哦，全身都肿。 哎、 啊、 你看有的时候吧还经常出现什么的这个、 嗯、 房颤早搏的这个情况。 嗯 这不是吧，你是不是这全身我这都有这个淤血的情况啊。 嗯，嘴唇发紫啊。 对。 嗯。 哎， 你 说实话就是因为这个病闹的吧、 嗯、 你要上医院、 嗯、 那可以说是经常的事儿、 嗯 啊。 嗯。 现在就是真是我就说话这气儿也不足、 嗯、 走路的时候吧、 啊、 这感觉是身上也没劲儿、 嗯、 啊。 嗯。 今天呢给张老师有这么机会呢、 嗯、 给你打通电话，我就 嗯 想着就是咨询咨询，你说我这个情况呢您帮我支支招咱怎么办。 嗯，您的问题其实心衰是很要命的啊。 哦， 什么叫心衰呀、啊、就是心脏的功能衰竭。咱们中国话我觉得老祖宗都是很聪明的，形容的很像，是不是？哎，所以说呢你这个一定要保护心脏，心脏得保护好，心衰房颤都有了，这就是不太好这种情况啊。嗯，这是一个问题、 哦、 啊。那么怎么办呢？心衰的患者呢如果不及时的治疗的话呢活不过5年。但你病不及早的治疗你肯定是向前发展的。 对对对， 是不是？ 对 啊。因为你现在浮肿了，说明什么呢？说明尿少了，水排不出去了，是吧？嗯。 哦。 怎么办呢？就是说呢，你第一个要利尿，啊，利尿减轻肾脏的负担。有的心衰的患者就会浮水了，是吧？嗯。一个呢，你每天要保证2次的吸氧啊，嗯，就是在早晨起床前，起床前醒了躺在床上的这个吸氧，啊。如果有氧气机更好了，不过我觉得氧气机的氧不像医用氧那么好，效果那么好啊。如果在医院灌那个小买个小氧气瓶，一次能吸氧的话能吸上1个月吧，自己买个小氧气瓶。 我家里边有这个氧气小氧气瓶。 哎，对，你每天呢低流量吸氧， 早晨起床前半个小时，晚上睡觉前半个小时。您别跳一跳，心脏它不跳了，是不是？ 对对对。 哎哎，这是一个啊。另外呢，你得用药，啊，得用一些药，啊。那么现在血压怎么样？ 哎，现在血压也不太理想，那145也是。 145啊。 对。 嗯。嗯，现在问题主要是心衰，你看哈。心率每分钟多少次呢？ 心率也就是，它也不稳定，有的时候快的时候吧，也100多下呢。 嗯。 哎，慢的时候50多。 50多下啊，心率起啊，嗯嗯嗯。 哦。 嗯嗯，所以你这个用药你得观察，为啥得观察呢？你家里有血压计。现在的血压计，你那血压计上是不是有心率啊？是不是？ 啊，对， 有心率的 有这个功 能。啊，哎，如果心率到了100多次的时候，你就得用点心得安。 心得安。 哎，心得安得用一点啊。 对， 嗯， 我 现在这个哎，因为心衰的患者，你要用利尿药用太多的话，容易导致什么呢？容易导致低钾，那你低钾心衰的更厉害了。所以说你心衰的话怎么办呢？你在加药的同时，比如说。心率快的情况下，血压又高，也可以用贝塔勒克，是吧？如果血压正常的话，咱们就用心得安。刚才我跟你讲了，你要记住了啊。 对 啊，血压高，心率快就用贝塔勒克；如果血压不高，这个心率快就用心得安，这是一个区别啊。另外要解决你的浮肿，你那个浮肿的话肯定乏呀，再一个浮肿的话，心脏的负担就更重了，是吧？哎，那怎么办呢？你浮肿还得保钾，不能让。尿尿把钾尿的太多，你心衰更厉害了。你用这个利尿药的时候，就是这个速尿跟这个罗内酯是同时来用，啊啊，罗内酯吧，速尿它是利尿，罗内酯呢它是保钾，所以这两个药呢你同时来用，啊，就是能够保证你在利尿的同时呢，不钾的流失尽量减少，啊， 行行行， 哎，心衰严重的情况下就要用药了，用地高辛了。啊，用地高辛，用心力蓝，气地蓝呐，啊，这就是利尿的问题了。另外呢，你现在还要怎么样呢？要吃饭不能多吃，一定要少吃。 哦、 你这个吃饭，对你绝对不能吃饱饭了，因为你这个饭一旦吃饱以后啊，你这个胃肠的消化需要血吧，你就要跟心脏争夺血。你本来心脏就不够，这血就不够了，它自己能勉强的跳就不错了。你再一夺血，你心衰不更重吗？所以说呢，少食多餐，好吧？ 行行行，我听您的方式。 哎，按我说的药呢，和我说的方法呢，先这么用着，用上10天半个月的，再打个电话给我，好不好？ 哎，行，好嘞。 嗯，好，好，那就这样，好，再见啊。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也祝福您早日重获健康。同时呢，提醒收音机前还在糖尿病这个顽疾面前迷茫的朋友，如果您想早日的摆脱高糖的困扰，重归健康生活，请记好我们的栏目电话 400-707-8816 400-707-8816。 你好。 哎，张老师你好。 哎，你好啊。 你看我呢叫徐丽蓉，我呢糖尿病到现在查出来已经是14-15年了。 嗯，现在血糖是多少呢？ 现在是空腹是个8.9，餐后有时候就是吃着药，现在就是16-17。 嗯，那您这么多年的糖尿病，血糖这么高，它会导致很多并发症的，你有没有并发症呢？ 有啊，因为这个血糖嘛，一直也不稳定。现在呀，人瘦的就不像样子了。 嗯 嗯，还有这个胆息肉，就是有这个胆囊炎。 嗯 嗯，眼睛嘛也是又干又涩的，现在看啥东西老是就觉得模模糊糊那种似的。 嗯， 你说我现在吧， 眼前有雾感了是吧？模糊，看东西看的不清楚是吧？啊， 对呀、啊，就是的。 嗯， 你还有一个张老师，你说我现在吧，就是油腻的一点儿不敢吃，现在就是鸡蛋呀，适当的这个肉还能稍微吃点儿，但是一吃多，这好像就是右边这个肚子吧，经常感觉胀疼胀疼的。 嗯， 嗯，这大便嘛也不成形，就是有时候一天呀、3-4回，哎呦，拉的我也现在也不像样子。还有就啥呢，我总是感觉到口干、就是喝再多的水，有时候半夜起来喝水还是口干的很。 嗯嗯， 其实您这是典型的糖尿病带来的一些问题，啊，口干就是因为血糖高， 嗯， 啊，口干的原因，血糖高了以后它就利尿了，你就上厕所呀，你利尿咱们体内的水分少了，水分少了是不是带来的就是口渴呀？所以很多患者形象就是这边端着杯子，那边跑了厕所，就是这个样子，是吧？啊， 是。 其实糖尿病十四年，你应该是降糖降了十四年，血糖降的不好，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我还是这样讲啊。就是你们治病、嗯、咱们治病是不要把病治好，为什么没治好？说明治病的方向错了，是吧？啊，为什么说方向错了？啊，我就说，我说肝脏出现问题了，肝脏的代谢出现问题了。你得了糖尿病以后，咱们都到内分泌科，内分泌科不就治疗代谢性疾病吗？是不是？你肝脏不能代谢糖了，代谢糖的能力下降了，所以你血糖就高了。而你降糖就是刺激胰岛，你刺激它，刺激了十四五年，血糖不还是不正常吗？就说明方向错了，是吧？哎， 对， 你呢？首先调肝，啊，咱们有这么一句话，肝胆相照。为什么你得胆囊炎呢？慢性的炎症就会导致息肉的出现，啊，得胆囊炎的原因还是你肝脏分泌胆汁的能力下降了，肝有病了，分泌胆汁的能力下降了，啊，那这时候胆囊这个装胆汁的，它也会出现问题呀、啊。那么中医有这么一句话，叫肝胆互为相表里啊。什么叫表里啊？你表出现问题，里面肯定出现问题，对不对？ 嗯 啊，那怎么治呢？咱们就调肝，是吧？那当然，针对您这个胆囊息肉的话呢，你要观察它，啊， 嗯、 观察它。如果它长到超过一公分，我就建议您要做掉了。哎，这个你要注意它，它不长，那你就先观察它，一年做上两次 B 超就可以了。 嗯， 那么针对胆囊炎的话，我给你开一种药，你记一下，叫胆舒滴丸。 嗯，吃滴丸。 哎，胆素低丸啊， 对， 你看你现在所说的、 嗯、 油腻的不敢吃是吧？啊，鸡蛋不敢吃，肉能吃点是吧？啊， 是是是。 为什么上疼啊？胆囊不就在右边吗？是不是？哎，你胆汁排泄不畅了，肝功能肝脏的功能失常了，它出现问题了，你不就出现一个胀疼吗？是不是？你吃鸡蛋吃多了，代谢不出去不就疼吗？是吧？那怎么办呢？ 是， 咱们就是一定要恢复肝脏的功能，还是这样。对吧？当你肝脏的功能恢复了以后，胆汁代谢正常了，你是不是炎症没有了？你敢吃油了，是吧？ 对， 哎，另外大便不成形，确实糖尿病导致了胃肠系统的这个并发症。那么你通过调肝的同时，肝脏的功能恢复好了以后呢，那么你脾胃的功能恢复了，大便就正常了。我建议您呢，首先再调一调脾胃，你可以打电话问一下，拨打400的电话来问一下。好不好？ 好好好好好好好、 哎、那咱们是这个时间不多了啊，只能跟您聊这些。好，那就这样，好，再见啊。 一个小方，一份健康。又到春暖花开之时，很多人在享受着美景，可是还有很多人却在承受鼻炎的困扰。春天鼻炎的发病率非常高，打喷嚏、流鼻涕、鼻塞、鼻痒。张老师温馨提示，不要到粉尘污染严重的地方，避免接触过敏源。今日秘方分享，外用鼻炎药油，凡是有鼻炎的朋友请记好，芝麻油细心三克，辛夷十克，白芷十克，生黄芪十五克，薄荷十五克，乌梅六克，生甘草六克。坚持使用可有效缓解鼻子不通气、头痛等症状。每日分享一个小方，还您一份大健康。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有记不住的请拨打我们栏目的电话400-707-8816 400-707-8816 400-707-8816。 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是想改善吸收，为治疗糖尿病打好基础的话，一定要特别关注这几天的节目，请记好我们的栏目电话400-707-8816 400-707-8816。好，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今年几岁了？ 我今年三岁。 你住在哪儿啊？ 我住在五号楼二班来。 好，开始吧。